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话里话外说新闻，立新读报要认真。明年节目夜深沉啊，哈，这儿都有了京剧的曲牌子了啊。过了9点要10分，这个暗含着介绍一下明年的节目安排。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明年呢就是晚间读报节目，时间呢播出时间各位记住了，改在晚上9:10。前头有一个整点快报啊，这个节目的后头呢，巧了，又有一档整点快报。对对对，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能够通过手机来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节目，包括读报。而且话里话外呢，在这个听听上头还有一个聊天室，您记住，直播的时候聊天室打开了，高朋满座啊，您来着，您坐着，您得着，您喝着，喝着啊，就是这个早晨那叫精神新闻早茶，啊，精神类的。对了，晌午呢那就是午饭，啊，这个要是搁到晚上，那就是新闻夜宵。嘿嘿，对对对，晚餐呢？不，晚餐是新闻2021，外加新闻联播，哎，那个算晚餐，那是正餐，大菜。啊呵，南北大菜啊，嘿嘿，对对对，说点什么呢？今儿啊，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啊，给各位设定了一个话题，这就是啊，人家听听要求的，也不见得您非得跟着这个说。咱们这新闻林林总总，各种内容都有啊，那个有什么更新的新闻啊，也是及时的告诉您。通过什么方式呢？您可以用手机啊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记住啊，判断这个新闻的真伪，不是说这内容咱们作为读者听众要是客观的了解，一时半会儿判断不出来，除非他这新闻一听就是假的。呵呵，对。但是呢，现在在网上各种各样的打着播报啊介绍新闻的旗号的那些个，他在这里头做了文章了。他为了规避啊，包括监管啊，人家网信也是啊，也监管啊，我听说是约谈了是吧，啊，约谈了，该约谈，早就该约谈了啊。对了，不单是他们家，另外那几家我认为也是找机会也得谈谈，4两棉花咱单谈吧。为什么呢？就这个利用这个新闻本身的内容，然后他给掐头去尾，不要当件，那就不剩什么了，就说他经过改装包装啊，这个伪装。对了，比如说给新闻配乐，本来这新闻啊到底能传递什么信息，靠的是您的理解啊。他呢给背景配了一鬼子进村，哎，嗨，有这样的没有？还真有人信。你看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像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号，也包括咱们这个什么整点快报之类的记者的播报和这个报道介绍之类的， 哎呀，这听着这没劲呐，干不呲咧的哟。哎呀，都没点那个啊八卦呀，是吗？啊哟呵，都没点绯闻啊，我听不下去这个。行了，这种人一定会被网上的那些个炒作带跑偏。哎，带跑偏之后他圈回来，他还能指责我们啊，你这个新闻这不行，这个其实他那是因为被带跑偏了啊。哟，这是头几年吧，有一位啊，当然他没直接跟我说，在一个什么什么听众的群里头说的啊，后来人家转告说，人听众啊提出来了，头段时间呢你这个放了一段京剧演员的这个唱段，哎呀这演员又这个那个的。我说您这个议论人家个人身世隐私，这好吗？啊，你换一个角度就发现了，也不知道谁不对。所以我就说呀，包括眼前这防疫，人人都为防疫要这个来出力，但是怎么个出力法儿，这有学问。防疫有这么几大忌讳，我说的不是人家那个防疫的专业部门啊，他们也有规定啊要求，那个不叫忌讳，我说的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您我他。哎，各位，防疫什么忌讳？首先过于松心，嗨，反正这离我远着呢，啊哈哈，嗨，我这个，我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啊，我钢筋铁骨哈，你看看我这钢筋铁骨，我拍拍胸脯啊，是这不拍胸脯还好，一拍大伙儿一听好吗？楼了，过于松心，本来他就有慢性病，哎，就他不注意，本来他就抽烟喝酒。烫头倒不要紧，哎，对，抽烟喝酒，好家伙，这一天好三顿酒，这烟就不离手，哎，就他松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过度的紧张，哎呀，碰见人啦哟，呵，大老远打招呼啊，大老远的招手，哎呀，大老远的比划，嘘寒问暖，大老远的站着干嘛呀，这是还拉开距离呢啊，哎呦，不行不行，呵，好家伙，一见着熟人电不宁腰蹭跳出四丈开外。你还别说啊，功夫还不错啊，哈哈，过度紧张把自己吓了一半死啊。哟呵，别人那点事儿啊，甭管是什么这个公布的什么啊密切接触啊，或者是病患确诊病例的形成，哎呦，到他那嘴里头，哎呀呵这个嚼啊，哎呀，把人家那生活当中那点事儿他嘴里面嚼了个稀碎呀，嘿。哎，这种人把自己吓得，好家伙啊，心跳都200了，哎呀，好嘛，血压都啊都180了，但是你一问这种人，你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问这种人打疫苗了吗？没有。打到几针了？我一针都没打。出门戴口罩了吗？没有，好吗？也不知道他那紧张都紧张到哪儿去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八卦猎奇，什么事儿到他嘴里头都得变成炉灰渣子。嘿呦，这个说哟，尤其是在那个网上啊，那个什么博啊那个什么信呢，哎，那个什么斗啊那个什么手啊，哎，就在那上头，好家伙，不够他嚼舌头根子，嘿，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我可知道啊。就这种人就因为这个吃官司，让警察带派出所给拘留的，这不止一起儿。八卦猎奇，第四种最缺德了，从中渔利。哎，就头几天哈尔滨警方逮了这么几个人， 啊，也没太多，两口子。这两口子也是啊，人家这是自主创业啊。哦，那这应该支持啊，支持支持。公安机关啊，很热情的就给请到派出所去了。他们干嘛来着？你看这一定跟警方是有关系的。哦，要不然警察能出来吗？对，自主创业，对啊，带到派出所给抓起来了。哎，干嘛了？还好。哎呀，你看看，那你现在出门那不得测核酸吗？啊，测核酸。哎，我们两口子做这个买卖，做这个买卖，做买卖。哎，他拿这核酸当买卖做了。嗯，那要能测出来也行，他能测得出来吗？您琢磨琢磨。好，拿个那个小棉花球啊，张嘴张嘴张嘴啊，张嘴。哎，你啊，没事儿，你没有。这位还奇怪呢，不是张完嘴就你就抹一下就没事了。你看这先进嘛，高科技嘛，给你个证明，呵呵，反正也是假的。哎哈，行了，赶紧逮起来吧。就说呀，这就说这个事情啊，这个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咱们得到的信息都得从正规渠道这儿来。那玩意儿那可思可说呢，正规渠道目前没有太多的信息呀，那就没事儿啊，不行啊，是吗？我得找个地方啊，找个什么地方去改了改了呗，非正规渠道的信息吗？那万一要是谣言呢？啊，那咱也信呢哈。有这样的没有？嘿嘿，就说这个事儿啊，你这健康这个事情，这个人命关天，好家伙，就是有这肺炎呐，心口疼也受不了。哎呦，湖北武汉，这就是年轻的朋友，也说起来也岁数不小了，小四十啊，那应该算小伙子，在外头职场打拼啊，那这个压力很大呀。啊，哎呦，不行了，哎呦嘿，怎么了？胸口剧烈的疼痛，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那是，当然这个胸疼啊，各种原因，有的时候啊，真的要是心脏病，它的前兆也未准就是心口疼，有的据说牙疼、肩膀疼都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当然我说了不算啊，我说了不算。哎，对，但是就是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症状，不是说您啊，您没有，您肯定没有，您永远都没有。是，就说有这样的，去医院，赶紧，这别耽误啊，别耽误，赶紧去医院。你看今儿早上起来，我就把那个我们那办公室那个陈姑娘就给批评一通吗？人家姑娘怎么您了？就说呀，她孩子不听话，你看。好家伙，瘸着就来了。我一看，哟，怎么了这是？嗨，这头天呢在家里挂窗帘啊，一脚蹬空，你看也不知道是左脚蹬空还是右脚蹬空，哭嚓一下子掉下来了。哎呀，你看这摔挺疼，是啊，赶紧去医院啊。这是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去医院问大夫，别耽误。到了医院跟大夫提我，提您啊，提，反正也没什么太大用。嗨，那就别提了，我就开个玩笑，赶紧去医院。就这位湖北武汉这小伙子，胸口剧痛，同事也说走，赶紧走吧，走，去医院，带到医院看急诊。他这人啊，我告诉您说啊，真有这样的，他这个病来得急呀、啊，到了急诊，你看病来得急，到了急诊，他能给吓回去。没听说过，我就是有一回真是，哎呀，这个难受啊，浑身上下脑袋疼啊。没说你啊，您反正也够可以的。哎呀，不行，从单位打着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车上那个的哥师傅还直安慰我，没事啊，你忍住啊，很快到了。哎，看见急诊了，快，那个要不要我搀你一下？不用师傅，我跟你说，钱您给把钱给您，我跟你说， 这说着话间，我这一片腿下了车，往那一站，抬头一看，那急诊室那仨字儿，您猜怎么着？好了，哎，后来我进去，人家护士问呢，急诊那门口站一护士，怎么了你哪儿不好啊？我哪儿都好，哪儿都好。那你来干嘛呀？我不是您看看您说的，我能到这儿能干嘛呀？不是看急诊吗？你看急诊，你哪儿都好啊。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在这个门口啊，还没药到没到的那功夫，我还浑身上下脑袋疼来着。啊，就在门口站一会儿就好了啊。可能看见您这个笔走龙飞呀，龙飞凤舞这仨大字儿急诊室啊，把那病啊给吓回去了。嗨，这就是玩笑了。啊，病是下不回去的，是吗？啊，我怎么着我也得在急诊，我得待会儿，啊，我就在那儿，我得腻歪会儿。嗨，别腻歪了，我就说呀，就这位兄呆，这位兄台，到了急诊，哎，你看跟我那情况一模一样，好了，哎，没事儿了。大夫问他哪儿疼啊？呵呵，哪儿都不疼。哪儿不合适啊？呵呵，哪儿都不合适啊？不是哪儿都那个没有不合适。嗯，大夫说，那这个你要之前这胸口疼这么厉害，这个得住院。哎，一听这个他不干了，蹭蹦蹦起三尺多高。哎哈，把大夫吓一跳。哟呵，好家伙，这是练过呀！我让你住院，不住啊！别说这个啊！别找我烦，听见没有？这什么时候了？这到年根儿了，这家伙我得冲业绩啊，住院。哈，你用手一指那大夫，你想得美。大夫说，行，算我招你了，行吗？干嘛呀这是？不，走，别管。好，紧着步了，抬腿他就出了急诊室大门。其实没完全出大门的，从急诊室大夫那个诊室出来一拐弯，他那意思我得出医院，赶紧回公司。哎，哭嚓，想着想着，脑子是想着，腿可是不听使唤，两腿一软，脑袋一晕，眼前一发黑，躺倒在地。哎呀，得亏呀没出急诊室啊，大夫追出来，哎，快，往里头搭进去抢救吧。40分钟这人回来了，他这是严重的房颤。哎呀，好家伙，大夫就问这主，你这之前都干嘛来着？我跟您说，这不是到了年底公司事儿多呀，哎呀，这一天三顿饭呢，顿顿喝呀，早饭也喝呀，不是就是说呀，哎呀，各种应酬啊，我这应酬成了工作了。我跟您说这个，哎呀，这没办法，我也不愿意呀，暴饮暴食导致的。好家伙，这出事得亏这出事这地方算是出对了。当然最好别出事，是吗？在派出所里头，你看是不是出对了？出对了，这出什么事儿啊？河南南阳李大姐，哎，这头几天的事情，月初到这个派出所呀，他是办那个户籍业务啊，人说你拿个号跟那排队等着吧，啊，说别站着了，他那个派出所那个办事大厅啊有那个座啊，座位你跟那坐着啊，我跟这坐着，呵呵，我等一会儿，不着急，等一会儿，刺儿。那位说这一般都哭叉呀，不是哭叉，是他躺下摔倒在地，这叫哭叉。这咱也不是瞎说啊，有朋友可能联想那个是另外一个事儿，跟那没关系啊。我说这哭叉就是躺地上，他不是有衣服吗？衣服跟这地摩擦的声音，您不信您试试。别试啊，我就这么一说啊，千万别试啊。对，就这个意思吗？李大姐是坐在那座位上，坐那儿呢，她那儿冲盹儿呢，其实不是，她就是头晕，有这个紧急的情况，这人有紧急情况，胃准嗷嗷一嗓子，啊，胃准哭嚓一声，哎，有的就跟那敲门言声，一点动静没有，那个更吓人，更危险。 得亏李大姐对面啊两米开外那儿坐着一警察，那警察给那群众正办事儿呢，办事儿过程当中他这个目光啊就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李大姐那个脸上一扫。哎呀不好，首先李大姐那脸啊白的跟纸似的，惨白惨白的啊，而且黄不筋儿的。再有一个，这警察发现这位办事群众坐在那椅子上不好好坐着，往下出溜，刺儿，哎呀，这一定是晕菜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位民警同志打这个他坐的那地方是个桌子，他在桌子里头坐着，一抬腿啊，这两腿一用劲儿，这两手按住他那个办公桌一使劲，蹭，这人跳起来了，飞身跃出他这个桌子之外啊，抢步上前，就赶紧要帮助这位出现紧急情况这位群众，又是赶紧呵心肺复苏啊，又把他搭着这个搁到一个啊通风的地方，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哎，得亏发现及时啊，很快李大姐好了，没事了。你看看是不是啊，好家伙，救人呐、啊、救人的同时还得救糖葫芦啊，这天你想想看，你说行了先救人吧，对，但实际上是同时，这是个技术上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因为救这个人呢，他救这个人他同时必须他得救糖葫芦，嗯，换了其他人可能还不是啊，因为他这起事情当中这个糖葫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嗯。你说没明白，这事儿发生在贵州兴义。说是啊，有一小伙子啊，在街头啊，他是做小买卖，哎，他卖的就是糖葫芦，葫芦。小伙子这是北京的这个叫卖的方式啊。后来一看，那贵州啊，你想，北京这个人家可能不太习惯，没关系，换一种叫卖方式啊。糖墩儿，哎，又改天津了啊！好，他这也是啊，这做小买卖的，尤其是这个，哎，真是，这个过去叫苦命之人，现在不能这么说，但是呢，确实啊，这个很劳累啊，这和一天到晚的和起早贪黑啊，头这说着叫卖着，头一晕，他那是河边儿。这位一摘呗，哎，还真是这个动静，裤衩掉河里了哟。众人一看附近有小学校，哎，他一定做糖葫芦这个生意的多数都在小学校边上，孩子爱吃这口，小学生就招呼，哟，家长老师快来，这大哥哥掉水里了。又把附近执勤的警察给叫来了，大家伙七手八脚啊，把这小伙子拽上来，同时啊也抢救出不少的糖葫芦，嗯，好在是没话呀啊，哈哈，对，新闻一口清，中国内地首次检出奥密克戎变异株，您别紧张别害怕，人家专家说了这个并不意外啊，现在全球都是这个奥密克戎，过去叫德尔塔，德尔塔呢，哎，仨字儿，奥密克戎四个字儿，我说了有可能是复姓，哎嗨。13号国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1例，正是话里话外继续听，听众也能是网民，屹立世界民族林，传统文化要入心，哎，这个是人民网上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现在，哎，这我还真注意到了啊，现在这个很多的学生啊，小学中学吧，他让这个什么篆刻呀、京剧呀、剪纸啊、书法呀，乃至于什么这个皮影戏呀、太极拳、中医药之类的这些个传统文化的啊，这个算是文化遗产，哎，渐渐的进入这个中小学生的学生课堂，学生学这个挺好，教育部是专门就发过文啊，完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 哎，这个标准和要求，这您记住啊。首先这是两点，头一个，这过去啊也不是说不重视，我小时候还写过毛笔字儿呢，啊，正经还是写过红模子，练过大字儿呢。但是呢，让这四人帮给耽误了。对对对对对，那是过去，啊，这个确实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呢，不是好像是觉得这个传统文化怎么怎么着啊招式的啊，这方面至少他这个教育对孩子的传播不那么系统。现在呢，咱补足这块应该。再有一个，这是更重要的，您记住了，教育部那文说的是什么来着？继承学习，向孩子更多的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句的重点在于优秀这俩字儿。话里话外呀，传统文化5000年了都是优秀的吗？这不科学，哎，这不辩证不唯物了啊，不够马克思了。嘿嘿，对了，我们得辩证唯物的看这个事情，向后代这个传播的，让他们继承发扬光大的，那一定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哎，那就是那个孩子，而不是那个洗澡水。啊，对了，这是教哲学老师打了个比方，说这个哲学里有一概念叫阳气。什么叫阳气啊？小孩给孩子洗澡啊，小孩挺高兴，跟那澡盆里面玩水，怎么那么淘气呀？就说呀，孩子洗完了，拿个毛巾擦吧擦吧，把这孩子抱出来，然后把那洗澡水拿的那个啊，咱们那个洗手间什么什么地方啊的那个，哎，咵给倒了啊。那要是说呢，全部都继承，不分好坏呢，啊，那就是连孩子到带洗澡水咱一块都留着。哎呦，这得留着。哎呦呵，孩子拿毛巾被擦吧擦吧，上床睡觉，洗澡水明儿早上起来炖冬瓜汤喝。哎，别介，受不了。可说呢，这不行吧？嗯，这是一种。还一种呢，全部，一个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还一个呢是全都扔了，不要了，都不好，都不好，都不要，不要，不要，不行，不行，不行，这都糟践啊，这都糟朽了，糟朽了啊，腐朽的这个文化不能要，不能要。哎，到洗澡水的时候，顺带手把孩子扔了，好，啊，那太过分了。就说，哎，这个呢，就咱们得听学习正差的啊，你那个国家那个正经的出版物对于传统文化的界定分析，哎，这个咱们得学习得接受啊。包括那影视剧作品啊，嗨，那就是一个编剧，您就一看一乐的事情，别太当真了啊，别老是哎呦呵，哎呦，跟着皇阿玛，哎呀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哎呀，哎呦呵呵呵呵，真心实意的歌颂皇阿玛，嗯，小燕子他们家老阿玛，嗯，那就是一编的故事，那个不能太认真，不能太当回事儿。当然有没有说是对历史人物啊，包括历史现象正确评价？有，啊，我这举个例子，比方说，毛主席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啊，这个是吧，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石弯弓射大雕。主席这诗词啊，您看啊，人家当年这些个老一辈的特别的了解这个传统文化，这诗词里带着褒贬呢。啊，唐宗宋祖略输文采啊，不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啊，这个是吧，坏了，这忘了，就这意思嘛，就这个意思。回头我给您查啊，我给您查啊，稍逊风骚。哎，嘿嘿，对对对对，你看来我学的不够，所以我就说嘛，哎，你这个有没有说不能够继承的传统文化？有吗？你看，要怎么说得听京剧呢？啊，京剧里有这个，有啊。 这个听众们啊，咱们聊天室里面大伙儿这参与啊，我胖我快乐，哎，得亏你是没见过经历过呀啊，哈哈，对你呀，你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啊，很多朋友啊就说这个事儿嘛，大家共同来参与，嗯，真是啊，真是啊，哈哈，对，所以我就说嘛，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要一分为二啊，简单说您就是看正差的出版物，正差的影视剧啊，影视剧这个也得看，他人家这个有这个创作的这个啊意思在里头，那个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现实啊。为什么说这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个话里话外他有褒贬，比方说秦始皇嬴政一方面秦吞六国，客观上做到了国家的统一，包括度量衡，这是历史贡献和功绩，这必须得承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焚书坑儒，这个有褒贬没有？你琢磨呀，是不是啊？再说一位，呵，这也是皇阿玛，康熙皇上啊，哈哈哈哈，对对对，哎，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维护国家统一啊，最终呢他这个收复了台湾，而且雅克萨之战啊也是啊做出历史贡献了，这历史上哎要给他记上一笔，或者说是标炳史册吧。但是在他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这也是历史事实啊，哎，对，所以说一分为二，这才是真正的啊马爷爷的观点，马爷爷啊，马克思爷爷嘛，对吧？得了，不多聊，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回见了您呢。